哎，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。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，病急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，第62章，转学事件。 袁子峰当然不是没听懂，只是他被解题的李琴书给惊艳到了。他一直以为李琴书的文科胜于理科，不然不会做书刊出版的工作，却没想到李琴书的数学同样出彩。 没什么。 然后他指了指题目上的内容， 如果这个点和这个点之间。 袁子峰顾不得在琢磨李琴书认真的时候有多迷人，全身心地投入这道题中，而他提出的每一个点，李琴书竟然都能给予到恰到好处的解答。袁子峰心里震惊一次高过一次啊，直到把这题做完了，他才开口道： 你当年高考数学多少分啊？ 我的英语不太好，主要是语感上有问题，不过数学还不错，能够把英语差的分救一点回来。 袁子峰若有所思的点点头。 子峰，你挺聪明的，学了数学不久，这种题就能有自己的想法了，继续这么努力下去啊，高考绝对不成问题的。 还用你说呀？ 你真是一直都学不会谦虚。 哎，李琴说，你还记得我之前跟你说过我有那个证的事儿吗？现在信了？ 李琴书自然还记得起来，当初袁子峰说他有超忆症来着。虽然他当下觉得袁子峰是编了瞎话，但说实在的，后来李琴书又去网上查了一下，发现货真价实的是有这么一个症状，而且这症状还非常的罕见。 那个时候李琴书已经有两三分的相像，再加上后来袁子峰英语成绩急速提升，便信了一大半。 不过眼下他笑了笑逗弄道： 哼，全世界就那么几例病例，还真能在你身上出现。 你还记得你第一次来我家的时候你对我说了什么吗？ 李琴书还记得第一次去李雨锦那里是18岁那年，也是第一次见到袁子峰。不过具体说了什么他早就忘了，就记得袁子峰挺调皮的，用脑袋撞了他的肚子，害得他后来回家拉了一天一夜。那时候他身体不太好，虽然到了现在身体素质还是依然不好，不过这么多年了，他常跑步，基本上已经恢复到正常人偏糟糕的这种状态了。 什么？ 袁子峰惦记了十来年的当初李琴书骂自己的话，结果当事人早就忘得干干净净了。袁子峰咬牙切齿地看着他，早晚你会想起来的。 嗯，我现在相信你有那毛病了，不仅记得清清楚楚，还睚眦必报，跟网上说的症状挺相似的。 哎，袁子峰不说话了。 什么病啊？ 跟你无关。袁子峰四个字直接把林千羽的好奇心堵回去了。我估计开始吃饭了，哎，准备准备咱们出去吧。 李琴书揉了揉袁子峰的脑袋站起身来，包厢外面食物果然早已经准备好了，舞池上的脱衣舞娘仍在跳着劲爆的钢管舞，不过已经没有多少人在意了，大家的视线全都落在了今天的豪华大餐上。谢廖东这生日啊，估计花了不少钱，虽然是自助餐，但是菜品绝对都是极佳的。袁子峰甚至看到了在本市的旋转餐厅才能吃到的五星级的甜品，这个东西啊，可不是有钱就能买到的，大多数时间去吃的话都得排队，家里有点钱的也不例外。 岂料东能把这东西直接当成自助供应到这儿来，估计他哥没少处理。李琴叔是第一次吃到这甜品，哎呀，入口即化那滋味顿时让他眼睛一亮，忍不住开口问道， 这叫什么？ 菠萝蜜桃。 袁子峰其实也只是之前带女朋友去的时候尝过一口，他觉得这味道过于甜腻了，女孩子却是格外喜欢，不过他没想到李琴叔居然也挺喜欢的。 很好吃。 李琴叔很少对一样东西如此直白地表示自己的喜欢，应该说袁子峰和他认识了这么久了，他对所有的东西的态度几乎都是一样的，不管是喜欢还是不喜欢，给出的态度都是淡淡的，只有利于锦是他的例外。不过眼下菠萝蜜桃也成了他的例外， 那就多吃点，那些姑娘都没发现这边还有这个，你不多吃点待会儿肯定就没了。 哼，这个很受欢迎吗？ 啊，你喜欢的话以后我也可以带你去吃。 李琴叔往嘴里又塞了一口。 喜欢的东西不能一直吃，吃腻了就没意思了。走吧，我们去看看其他的。 袁子峰更加觉得李琴叔这人奇怪了，他身上总有无穷无尽的宝藏等着人去开采，袁子峰挺乐意当那开采的人。两人绕着这一圈走了一通，差不多已经饱了，肚子里塞了不少的酒。袁子峰送走一个来敬酒的姑娘，膀胱终于有些承受不住了，跟李琴叔说了一声就去卫生间去了。可万万没想到卫生间外面居然围了不少人，而且似乎在打架，架势还挺大的。袁子峰绕过去，两耳不闻窗外事，正想往卫生间里面去，余光扫到了地上抱着头的那人，居然是林天宇。袁子峰步伐猛地一顿，扭过头去仔细看了一眼，真的是他。 哎，住手！ 他也没琢磨其他的，往前跨了几步走进人群之中。他身边围了大概四五个人，都是袁子峰觉得很面生的，不知道谢廖东是去哪儿认识的朋友。 我们教训人，你他妈别瞎掺和。 看上去明显是领头的这男人有一嘴的络腮胡子，看上去蛮凶狠的。袁子峰伸出手握住林天宇的胳膊，把他一下给拽起来。他皱了皱眉头，意识到林天宇的胳膊瘦得有些硌人，平时还真的完全看不出来。林天宇脸上糊了不少的血，脸色苍白，看上去状态有些糟糕。 不关你的事，你走吧。 袁子峰懒得搭理他，淡淡道，他怎么惹你们了？ 他怎么惹我们？ 络腮胡子莫名的笑了笑，摸着自己的胡子开口道， 这事儿你应该去问他，他到底做了什么他自个儿心里清楚。 袁子峰看一眼林天宇，眉心拢起来，算了，他也没再继续问更多了，上去就是一拳砸在络腮胡子脸上。他这么一动，当时害得其他几个人尖叫起来，一窝蜂的全涌上来。袁子峰是打架成自然的，对付几个人完全不成问题，很快这帮人全被撂倒了，唯独那络腮胡子有点实力，靠一身肌肉能撑住。不过他也没坚持多久，袁子峰一脚踹在他肚子上，那络腮胡子发出一声惨叫坐地上去了。眼看着袁子峰还要踹一脚，他突然开口道， 你知道你帮的是什么人吗？你知道他转学的原因吗？ 没兴趣。 袁子峰说完一脚踹在那络腮胡子脸上，咯嘣一声，哎，牙掉了，血滋啦的落在了地上。络腮胡子现在说话嘴就有点漏风了， 不是，他在男生浴室偷看人洗澡被发现了才转的学。 袁子峰明显感觉到林天宇的身体僵硬了一瞬间，他皱了皱眉头，那一瞬间倒也没多想什么，大概是因为和林天宇认识这么长时间，也差不多明白了对方的性格，所以没有丝毫的怀疑。无聊。袁子峰叹了口气，一只脚踩在对方的肚子上。你们怎么混进来的？就给我怎么滚出去，别让我找到机会轰人。 滚！怎么回事？ 不远处，谢廖东领着一大批人匆忙往这边来。袁子峰扭头看了眼林天宇，你进去吧。这群人谢耀东其实都不怎么熟，据他所说，他都不知道是怎么混进来的，毕竟他这趴开的有点大，所以什么人都能混进来。赵保安把人给轰走了，那络腮胡子直到最后都在喊着让林天宇还钱。袁子峰转身要往卫生间走，谢耀东拉了他一把。 哎，老大，你等等，那什么 啊？什么？ 你知道林天宇之前为什么转学吗？ 知道，刚知道。 那你还 无聊吗你？帮我把李青书看好了，我进去看看。卫生间里的水流被开到最大，林天宇一只手撑在台子上，另一只手接水不断地往自己脸上泼，上半身的衬衣几乎都湿透了，透出他白皙的皮肤。袁子峰掉了根烟凑近他，没点燃，正要开口，林天宇突然一下捂住自己的嘴唇，脸色难看的开始深呼吸了。有经验的袁子峰飞快地把他拽过来，手摸进他裤兜，里面果然备着药剂，他取出来喷了两下，林天宇这慢慢地缓过来了。他靠着洗手台低着头没看袁子峰。 别抽烟。 没点。没事吧？ 没。 林天宇摇了摇头，用手将自己脸上的水抹去了，这才道： 人都走了吗？ 走了。找你要债的？ 我不欠他们，但他们觉得我欠了他们，我没想到居然追到了这儿，抱歉。 你没必要跟我道歉，又不是我的生日 party。 行了，收拾收拾出去吧。他往卫生间隔间走，刚一合上门，拉开裤子拉链，敲门声突然响起来了。袁子峰吓得差点没把尿缩回去。 你不介意吗？ 啊？介意什么呀？ 我转学的事。 林天宇似乎靠着门，声音很低，有点憋气的意味在里面。 我确实是因为私生活出了点问题，才被迫转学的。没有学校愿意收我，只有这里。看在我成绩的份上，让我过来了。 林天宇说到这儿，苦笑了一声。 你不介意吗？ 袁子峰这才明白林天宇的意思。说实在的，他真没多想，因为觉得林天宇不是那样的人。 切，有什么好介意的呀？你都说了那是你私生活，再说了，我跟你又不是什么特别熟的关系，没必要介意你这私生活吧。 其实袁子峰这句话挺伤人心的，但林天宇还是有点被宽慰到了。他顿了顿，倾诉的欲望头一次如此强烈，深吸了一口气。 我之前跟我们班上的数学老师在交往，很认真的那种。后来我们的关系被发现了，他就丢下我自己一个人躲了起来，说我对他意图不轨，还勾引他，慢慢的这件事就越闹越大，后来就全部都成了我自己一个人的错了。 哼，那你私生活不算混乱吗？也就谈个恋爱而已。 林天宇突然有些无言以对。袁子峰拉起裤子打开门迎上他的视线，满不在乎的开口道： 你没必要用别人的眼界去惩罚自己的生活。 林天宇怔愣地看着他， 别人过得挺好的，你自己反而活在痛苦之中，你觉得对自己公平吗？ 他没再去管林天宇接下来会有什么表现，与他擦身而过往外走去。其实说实在的， 袁子峰觉得如果是自己换成林天宇，兴许不会落得如此下场。有人说很简单，打呗。不过林天宇不是这样的性格，他心里同样明白。但袁子峰是真的没把这事儿放心上，他觉得这是件小事儿。但李琴书却对这事儿格外的深有同感，或许这就是他跟李琴书以及林天宇这类人最本质的区别吧。李琴书就在卫生间门口守着，低头看着手机，听到动静他扭头看了一眼，问道： 他没事吧？ 袁子峰摇了摇头。林天宇从他的身后走出来，脸色仍是有几分苍白的，开口道： 我没事，谢谢。 需要我送你回家吗？ 不用。 还是我送你吧。我如果不把你安全送回家，子峰可能会担心。 我担心你个鬼啊我。李琴书真是。宝贝儿，怎么？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？啊？哼，别走开啊。下集更精彩哦。